大飛看天下，咁又見到大家啦。咁聲音專欄我做好咗噶啦，呢幾日會陸續出。咁咧就點解做呢一節？就係、是、公開道歉，因為咧我哋搬緊啊，好亂。咁咧就過往咧就錄咗幾節嘅節目啦，包括強國生還者啦。咁做出嚟咧，因為咧搬嘅時候咧，咁可能隔音啊，新呢邊嘅錄音室啊，可能做得唔好啊，同埋 set 麥啊。有啲問題，變咗咧吸咗我哋外面即係嗰個錄音室以外嘅人聲。第二咧就浪費咗二三八啦，因為二三八咧係特登幫我做呢個古惑伙計戰老闆嘅嚇，因為佢對咧所有嘅各大嘅機構、大公司、細公司所有嘅老闆同伙計佢好了解，喺佢身上發生好多事情。譬如猎头公司啊，营运啊，点样偷呃拐骗啊，啲老细啊，点样出蛊惑啊，呃伙计啊，伙计点样食老细，呢啲古仔佢好多。喺呢度咧就可以引申到好多，我哋好多人啊系冇留意，譬如强积金啊，保险啊，意外保险啊，交通意外伤亡啊，不论过失啊，咁呢啲嘅。可以 cam 到錢嘅，啲人點樣走正面啊？點樣去攞呢啲錢啊？但係因為我哋收音收得差，咁咧就令到佢白費咗啦，因為佢人喺泰國嘅，咁仲有一節錄咗嘅，都唔知出唔出，咁咧就仲一集出咗，唔知出唔出，因為啲聲效係差嘅，咁咧又唔知佢有冇時間錄，因為咧佢應承咗我，幫我做五集節目，如果五集之後。如果可以嘅，再帮我倾下啦咁。咁仲有咧就系三教九流啦。咁我三哥咧就揾咗好多人翻嚟做。咁最主要就 Peter 仔啦 ，Peter 哥啦咁。咁咧，但系咧就系、是、我哋呢啲都唔系专业，我三哥都唔系专业，揾翻嚟嘅人都唔系专业。咁我哋录咗好多好多节目，其实录咗好多次，花咗好多人力物力噶。咁但系咧有啲系。出唔到街，点解出唔到街呢？咁因为大家嘅经验唔够啊，有时讲讲啊，大家接唔到，或者讲嘢好似我咁离题万丈，咁咧就知咧又，即好似三教九流咧，而家手头上咧有两集咧系唔知出唔出嘅，一集咧就讲赌场嘅，另外一集咧就系讲鱼龙同埋讲蟹嘅，咁咧就。趣味性有嘅，但系真系未谂得到。咁另外仲有一集系讲鬼嘅，咁啊之前做咗集讲鬼啦，咁但系仲可以继续讲落去嘅。咁咧就唯有拣一啲啦，拣一啲咁制作费出咗个嘢都效果麻麻地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拍咗好多广告，咁啊帮人哋啊，全部冇收钱嘅。咁但系咧就因为搬网台，同埋咧 Albert 咧就。个太太咧就有咗细路仔，咁咧就主要咧就佢负责做剪片啊，各样嘢同埋拍嘢咁，咁变咗咧就好忙啊！而家手上咧就五六条片都未剪到，咁啊听日仲要拍两场，咁啊大家拼命喺度赶，咁我都欠佢哋好多假期啊，基本上咧星期日都年终无休，咁啊第三啦，口就第三啦。就是多谢咁多嘅网友嘅支持啦！而家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，就过咗20,000个订阅噶啦，用咗短短嘅两个半月时间，就多咗10,000个订阅。咁而咧，而家出紧街咧，呢段片今晚咧，今个月到而家都有70,000 view 噶啦。上个月系170,000，之前系83,000，再之前系36,000。咁而家今日系8号，但系有70,000 view。咁就真係多謝啲網友支持啦，但我希望呢就大家盡量 share 出去，等多啲人嚟，等我哋嘅資源再多啲。 做多另外一啲节目啦。因为我成日都想咧做一啲，我哋虽然咧就资源唔系好够，但系咧我哋想有做一啲资料性嘅。因为而家成个台所有嘅节目，包括我自己咧，我哋卖经历、卖睇法、卖观点，人系会完嘅。我哥好佩服我，我一个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你都可以做咗年咁离谱。我话系啊，跟住揾咗佢帮手，佢再揾阿强强帮手。但系我哥都讲啦，喂，讲唔到多五集、啊，因为就系讲个经历啦，经历会完嘅。咁所以我话啦，招聘司机，招聘呢个主持啦。男仔女仔都冇所谓嘅，你又要想讲，咁有个金融嘅，咁啊读好多书啊，咁走嚟揾我，咁我都话你只要你自己定咗个题目五集，1000 view 起跳，咁我哋就可以做噶啦。咁你都另外咧就贪靓华啲啦，自己送上门啦，咁啊俾啲机会啦，因为个节目系值得做嘅，因为始终年轻啲咯。咁啊再加上咧就阿雪儿又帮好多啦。咁啊，而家咧就有一个咧系做 KTV， 即系我哋叫做临时演员啦。佢捞过好多行啊。咁咧又约咗下个礼拜日咧嚟大家试录啦。咁诶，声音专栏暂时我做啦。咁啊，亦都揾到一男一女咧，希望做啲年青少少啦，35岁左右嘅节目啦。咁喺度都同大家讲声对唔住嘅，因为真系咧。呢次咧收音系好差，即系自己我自己都唔开心。咁啊，因为难得呢3个月真系全个台都瞓晒身落去做，包括荣少，虽然佢而家唔喺我哋身边，最后咩一集啦，咁我都会再商量紧可唔可以翻嚟，因为我哋真系想做一啲资料性嘅节目。咁而阿 Albert 咧就。即系个太太大肚啦，成日产检啊，嗰样嘢，咁我哋会多一个人嚟帮手嘅。咁咧，嗰个人都系做拍嘢啊，希望咧写一啲，同埋咧我哋会真正咧就将我哋啲片啊，即系大飞看天下就冇必要噶啦，因为有好多政治嘅嘢啦。咁咧就开始咧就用广东话试下，因为我想做字幕，但系成本好贵。咁啊，用广东话试下，好跟阿萧若元先生啦。咁可能摆上 YouTube 啊、爱奇艺啊呢啲咁嘅平台度试下啦，即系希望做得更加多。咁如果大家有阵时咧，尤其399楼咧，你哋想听某一类型嘅嘢咧，可以留言俾我哋嘅。咁啊 ，Peter 仔都会讲嘅。你睇 Peter 仔好勤力啊，同阿雪儿逢系留言佢都答嘅喺 YouTube 嗰度。咁咧，佢哋下个礼拜就开专业啦。咁等佢哋直接喺专业同你哋沟通。都系讲声对唔住先啦，因为难得大家真系咁支持巴打台啦。咁但系我哋做得系唔好嘅，有个网友直头话大肥唔好越做越衰啦，咁啱嘅吓。咁希望做得更加好啦。呢一次讲到呢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